冇錢買酒啊！我今晚啊點樣過啊？冇錢買煙啊！我今晚又點樣過啊？要食西北風啊！講理想又有乜嘢錯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继续出卖朋友咧， 又计 都唔会继续 上礼拜啊？ 即系有得 有得我同你， 有得好啦，有得好好笑噶，啱即系啱啱上个礼拜先发生，星期日咁样嗱。前文后理我迟啲先讲，我讲嗰最好笑嗰段啦。咁咧星期日咧，我谂住去向西 吓， 咁啊，你知其实呢轮咧深圳开始严打， 系呢、這个要严肃啲讲啊。 即系话声俾兄弟听。出嚟搞嘢咧，就唔該小心啲啊！唔好戇狗狗咁，到時真係 我喺我可以講多少少先啦，即係關於個嚴打咧，就喺即係最近喺大陸嘅報紙，廣東省嘅報紙啦，即係譬如《南方都市報》啊、《廣州日報》啊，諸如此類嗰啲都出曬，咁、那個調子都幾高嘅。即係首先咧而家針對嘅地方咧，其實就係深圳、 福田、 羅湖嗰啲咁嘅地方，咁就因為有一個我唔記得係咪公安局長係新嘅，即係你知道，因為汪洋嚟到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好多即係政府嘅高層嘅官員咧，都會換班啦。咁咧，所以就呢個新嘅，如果我冇記錯係公安局長，我唔記得個名啊。咁佢就即係都開過一次記者招待會，咁佢就主要咧就佢 mention 嘅地方咧就係福田啊、羅湖啊，同埋保安啊、深圳保安一帶嗰啲咁嘅地方。咁佢就特別都提到咧，就係話需要再加大力度去打擊呢個黃賭毒嘅嘢。咁同埋咧，佢都出過啲幾得意嘅言論嘅。咁佢就話咧，就係話所有喺深圳嘅機場，咁咧就需要咧就要可能要會 set 定一啲例咧，去俾呢啲機場咧係去遵守。例如乜嘢咧？例如咧就嚴格規定咧，就係啲每一間房。就要装透明玻璃啦，咁你知道而家其实都有嘅，如果不过咧就即系冇咁严格规定咧，就佢嗰啲玻璃咧，就你知啲嗰啲 磨砂 就会全部整晒磨砂，贴晒茶色胶纸啊，之如此类啊，系啦，冇错。咁但系咧而家咧就会可能呢个第一样啦，第二样咧我都觉得几骑呢，就系咧佢就话所有喺 K 场入边做嘅小姐啦，就全部咧就要嗰个制服。就可能要改啦，咁佢話呢可能呢就由呢個公安局呢就去出一啲呢即係 standard 嘅制服嘅樣板出嚟，就俾佢哋跟，就話呢就即係唔可以呢又即係露到肉騰騰咁樣，要穿返呢保守好多嘅資源次輪，同埋譬如話呢仲有呢就係門呢，你每一間房嘅門呢就嚴禁呢就裝呢個門鎖啦，嗰啲嘢全部呢，咁所以呢你會見到呢係會將會有啲嘢做啊，咁所以咧喺深圳咧就即系玩开嘅人就要小心啲咯。咁又唔代表话东莞咧唔使唔小心，因为其实都我觉得咧都系嗰句嚟紧即系挨住奥运 啦， 咁所以咧就其实每一个地方咧都你都要小心。 其实咧我一样嘢其实唔可以作准噶， 系 有啲日子咧。你真係要小心啲嘅。其實我自己通常點樣呢，如果10月1號呢，我係前後15日呢，我係覺得係好高危嘅。即係如果譬如9月15號之前呢，其之後呢即係小心啲。10月15號之前都要小心啲。 係啊， 尤其十一國慶呢係洗大地洗得最恐怖嘅。跟住咩長假期呢之前係會洗一洗嘅，但係假期唔洗㗎喎。我只係作為參考咋。農曆新年。農曆新年呢打後呢差唔多成個月呢其實都幾太平嘅，即係喺我哋戰南嚟講係幾太平嘅。但係呢就如果你新年前真係幾亂，係咪趕住搵錢走呢定係咩嘢呢，而且你想問啦，新年呢打劫會多啲㗎。新年前打劫會多啲㗎。咁呢啲呢係一啲高危嘅日子嚟㗎。 係。 啱啱7月1號啦，咁樣其實香港叫回歸啦，其實唔係㗎，其實叫 建黨節啊， 嗯， 建黨節之前嗰七日咧，都係矮矮地。 解放軍 嚇，解放 唔係建黨係嘛？ 建軍係八日， 啊，建軍係八日，係啊， 呢啲我老熟嘅， 啱記 錯，我唔到，但係反而八一就安全啲嘅， 嗯， 八一就唔關，即係好少話會洗大地嘅，呢樣嘢真係嘅。你話其實如果奇形怪狀啊，有咩領導人落嚟南巡睇咧？ 嗯， 啊嗰次又係 呢啲直情一定添啦， 一定嘅 呢啲一定添。 所以有時咧要留意新聞， 係啦， 你自己作一個估計， 嗯， 咁咧就可能玩得安心， 嗯， 玩得快樂。咁我成日覺得。而家深圳靠乜嘢起家呢？講真啦，即係我覺得都係黃賭毒嘅。 嗯，唔係同埋呢，佢深圳呢，我覺得點解大家要小心呢，就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經驗，就係喺深圳呢就冇東好相對東莞呢，佢嗰、那個即係喺我哋欣客嘅立場呢，佢冇乜預警嘅。 嗯， 譬如話嗱，我記得呢，就即係通常喺深圳嚴打呢，就啲牆唔係點收到風嘅，佢就同東莞冇咁明顯，就係東莞，因為可能東莞震呀，因為一個鎮仔咧，佢好多好多做得呢行生意嗰啲老闆啊，嗰啲 即係有啲關， 佢係有啲關聯嘅。咁變咗佢一早咧，你會發覺咧，你一早已經睇到咧，就啊各大譬如話骨牆跟或者甚至 K 牆或者木竹嘅，佢嗰啲啊已經咧啲女仔咧翻工咧就唔使著制服嚇，著曬普通T 恤牛仔褲，跟住然之後咧就講明嗰段時間咧，我骨都可以照搭，不過。全部要打開門之類之類，咁你咁咧就起碼咧有個預警啊！但係咧深圳有陣時點解話要小心啲咧？就係、是、深圳就真係冇乜呢啲嘅，即係話嚟捉就 嚟 㗎，就嚟㗎嚇！就所以呢個咧就喺深圳玩就真係要小心，即係無論你喺 disco 或者喺骨場或者喺 K 場，佢都係咁樣咯。 咁樣我可以教少少一啲方法俾大家咧。嗱，我唔知道可能節目出街之後咧，啲深圳嗰啲局聽到咧可能會轉嘅，假設係骨牆啦，斜骨啦咁樣，咁、其實佢有眼燈嘅，咁零零四四咧，嗰眼燈唔著，佢永遠 我知 一查牌咧，即係所謂查牌工作上嚟咧，就會著燈噶啦，嚇、啊，就係、是我喺我哋嘅本土論區啦，HK 咧有個。網友留咗個言㗎嘛，佢話金 X 查牌㗎嘛，嗱嗰、次我特留返今日先講㗎話聲聽，我有留意㗎，我係有跟進㗎，我問咗係唔係㗎，咁樣嗰次我問咗個骨妹啦，咁佢話係呀，佢係查牌，咁樣呢，但係佢話我問佢當時做緊乜嘢，咁嗰個女仔就話起緊機，係起緊機㗎，咁樣因為佢冇事咩，著燈㗎嘛，原來呢我佢指天台天花板嗰時有眼燈，佢真係永世唔著過，我未見過著過嘅。佢話只要個眼燈著咧，就就係有人查咗，唔該嗱臨就剔翻條褲啦。咁佢又安全過到，所以金記嗰次咧就一個人都冇事嘅。咁樣其實 K 場都係嘅，佢零零四四有眼燈嘅。 嗯， 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咁咧， 香港都有嘅， 係啦，紅燈綠燈啊嘛，係嘛？ 香港仲有一種方法嘅，香港就一查牌咧，就會突然間將嗰個背景音樂咧推大啊， 推大，唔係 跟住咧 有啲會變大女花嘅，聽講 嚇，技師就會知道 嘅，知道 嘅，係啊， 佢即刻停止 啦。但係你靠呢啲咧就呢啲係方法，不過咧呢個唔係一個， 唔係太可靠啦，唔係太可靠。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有時咧，即係大陸公安查咧，佢好快嘅， 反應好快， 好快。佢即系咧，佢唔同话喺香港嗰啲阿 Sir 咧，即系会喺个大厅度咧，要得好 Q 耐噶嘛。跟住佢即系基本上咧，佢一般性嚟讲，佢都俾到足够时间入边房嗰啲人做嘢噶。 系啊， 但喺大陆就真系唔 真系冇啊，话上嚟 跟住成队人咧就冲入房嗰啲。 但系咧有啲 你根本执都执唔切。 有啲场咧嗱，我讲得 case 俾你听啦。喺东莞有间几出名嘅髮廊，佢名正言順係髮廊，但係髮廊你可以揀啲女，跟住將條女咧就喺佢喺隔離嘅等大廈咧就裝咗租咗啲房啦。我 知道，倉通常都係咁啦， 大家都知㗎啦。 係啊， 你知我知，網友唔知啊嘛。 係 啊，佢喺隔離大廈就租咗啲房我嚟做炮房啊。 嗯， 咁咧其實 你知我知公安都知啦，你唔好傻啦，係咪先？咁佢哋係有啲死士喎，好奇怪喎。總之啲公安一衝入去，佢死士咧就頂住龍門先，坐喺你傻。其實上邊啲女又唔該換縮，換翻起衫，男仔就全部扣翻得樓先咁樣。嗱，跟住咧，拉唔到人咧，咁當然啦，頂住龍門嗰幾條友咧，就肯定俾人飽耳老隨噶啦。 是 啊，我呢啲係我聽返嚟啦， 嗯嗯， 但係可信性程度幾高㗎，因為一個好資深嘅朋友同我講㗎， 嗯， 即係有好多方法囉，但係喺深圳呢就未必啦，咁， 嗯， 深圳通常呢就假設向記咁樣，佢有啲倉㗎嘛，喺向西嗰邊係咪上咗去，佢都係鎖埋個鐵閘㗎啫，即係每個出租屋門口都個鐵閘㗎嘛，鎖埋佢就唔俾人入去，咁佢， 嗯 啊，叫個門呢都需要時間嘅， 嗯， 除非即係放蛇啫，其實大陸係冇放蛇嘅， 嗯， 佢唔會話運個公安入去搞嘢，因為佢唔。 因為但係你佢捉到你，你都就算你話啊，佢你著衫曬衫啊，佢都要你解話嘅。 係啊， 你真係都好難解話嘅。 嗱，向記點做咧？嗱，我真係驚講咗出嚟，啲公安跟進好大禍嘅，唔緊要啦，為人民服務，即係其實幾大禍啲位嗱。即刻啲女就離開間房㗎啦，你下面有女 但佢離開唔到㗎。 佢唔似一間㗎嘛，幾廿間㗎嘛，佢啲男人咪瞓一間囉，女人瞓一間囉，到時就唔理個個搞機咩，中國又唔拉嘅，唔知拉唔拉啦，係咩起碼搞機唔會罰到啦咁樣。啲， 嗯， 女就走㗎啦，啲，仔就換房囉，咁，女為女一間房，仔還緊仔一間房，咪俾你呢個媽咪屋呢，媽咪屋呢就比你安全嘅，所以我成日都話媽咪屋係幾安全嘅，但係嗰個污糟程度呢就頂唔順啦。咁，我啱啱話出埋朋友㗎嘛，咁嗰日呢星期日啦，咁我話長毛文咁兩條友，咁我你知我啊，即係星期五就上咗去揼個正骨， 嗯， 星期六就去咗金記起個斜機， 嗯， 星期日冇理由唔搵田女搞下啊，大佬即係我話有咗啊，大佬賤男刁民牛啊，大佬唔搞都搞唔得， 係 咁我梗係內啱食緊雞煲，打埋咗輸咗錢啊嘛，時間彈啦，唉，輸咗唔自在啦，或者贏咗唔爭在啊嘛，係唔係我都會去向記嗰度揀件啊？咁啱得咁巧，揀完之後揀到咯，咁我都會揀咗幾間啫嘛。都同我啲兄弟一樣嘅啫，我唔會就咁揀完呢件就走㗎喎，我行多幾檔先。啊，早，咦？提先呢，啊，我做乜文哥？提先呢，隔離街咧有件女咧，居然記得個，今晚搞佢，想翻轉頭啦。阿仆街，雞飛狗，突然間雞飛狗走，咁大家知咩事啦？ 嗯， 真係有人數啦。啊，屌你長毛文跟住走，咁我話好啦，做乜？你走嚟做咩咧？你又唔係雞，係雞先要走咗，所以長毛文我知啦， 自然反應，basic instinct， 佢一隻雞嚟嘅，佢一隻雞嚟嘅，佢唔係長毛文，佢一隻雞嚟嘅，即係我當然我取笑我長毛文啦，當然，其實咧呢樣嘢啱嘅，其實啱嘅，呢啲環境人走你都跟住走啦，但我相熟咧，我知道咩事，只要都唔關我事，我喺個士多隔離，有公安埋嚟，我咪話買支雪條咯，唔撚得噶，得噶嘛，咪先我解到話嘛，啊，但當然啦，好似長毛文咁走，亦都啱嘅，佢只係幫我笑啫，係咪先？其實啱嘅，可以咧，如果譬如真係揀嗱呢啲環境就係幾危險啊， 嗯， 我翻轉頭再諗一諗，如果我已經俾咗錢啦， 嗯， 拖緊條女行出街。行出去巷仔出面 即刻賴嘢， 我就即刻賴嘢，我解釋唔到，所以呢，但係呢樣嘅其實始終我都賴唔到嘅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唔會拖住手行過去㗎嘛，我都係前後腳㗎嘛， 啱， 係啦， 千祈其實大忌就係唔好拖住，真係㗎， 真 係 唔好拖住，你解釋唔到。 我哋有時喺即係當然唔係最即係高危嘅時候啦，以前我哋即係都有爆倉嘅時候，就我就仲有個習慣嘅，我就直情係我係唔會同嗰個倉裏呢同一架車啦，或者行返去呢個酒店嘅，我就會同因為通常佢咪有個類似好似媽咪咁樣睇個倉嗰度㗎嘛，咁我哋通常呢我都係會話俾佢聽我住喺邊度， 叫佢 幾號房，佢自己上嚟，咁我就先俾低先。 你呢個方法係非常之啱嘅， 係好多 嘅。非常之啱嘅，即係呢如果譬如你就同條女呢行埋一個 邊度邊度都好啦，你會有個問題出現嘅。 嗯， 那個問題就係話，尤其是喺的士度， 嗯， 真係俾人查車。 係啊。 你唔知 道，你真係 你 係解唔到， 你係連個名都未知 啊！ 因為佢係分開問你， 仲衰過你喺 K 度唱歌，因為你真係完全連個名又唔知道，佢幾多歲你又唔知 道，係乜嘢都唔知道，國籍又唔知 道，同埋一樣加上一樣嘢咯，就係、是、你拖住條倉女咧，即係條街道咧，好鬼死陽噶，即係好多人係會望住你嘅，因為你知道你啲倉女根本一睇就睇得出嚟倉女嚟嘅。 唔係嘅，我講單古仔俾你聽啊 ！N 年前幾多年前，我已經非常之唔記得啦，話曬。咁啊！我當時我同我女朋友，深圳女朋友，韶關其中一個韶關妹，即係我前老婆韶關妹啊。跟住唔知係對啲韶關妹特別有興趣啊。下次再拍拖，我都係韶關妹。咁樣我好衰唔衰？真係戇鳩。我喺南國戲院同佢睇戲。 嗯。 咦？咁跟住我又唔係租嗰啲咩大劇院喎，我喺嗰啲 VCD 喎，平啊嘛，幾兜嘢啊嚇，又可以同條女可以揸揸摸摸啊，摷摷咁樣啊，好方便咯。等入場之際，就有四五個便衣公安 走嚟鬥， 係啦， 鬥你啊， 係啦，鬥我啦，佢就將我捉埋分開，即係男女分開，咁就問，好彩呢個係我條女啫。啊！我答到佢，佢係韶關翁園人士，佢叫乜乜乜啊！佢係我女朋友， 嗯、 我嚟睇戲嘅。咁、 嗯、 佢跟住問完我之後咧，就再問我條女，佢條女話：呢個香港人叫刁民牛，我唔係刁民牛啦，佢有乜嘢權啦、啊、？OK 啊，係人都知㗎啦，講真啊，係人都知咩名啦嚇，佢有權咁樣啊，香港人我哋拍緊拖嘅、嗯，我哋而家去睇戲啫，咁先至放你啫。如果唔係咧，如果嗰個唔係我女朋友咧，啊，咁就話聲俾你聽， 翻去食 啊， 嗰時係四埲牆韞住你寫悔過書， 屌抌2000蚊都冇開手、 啊， 以前就可以抌2000蚊， 係 而家咧 得啦， 14日咩個咁撚嘢話？咩型話叫做？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佢用錢搞掂你都算好啊！ 冇所謂，用錢冇所謂。 最慘就係咧，你一到嚴打佢要交差咧， 交差 大佬一陣陣捉你去遊街啊！大佬 遊街都唔緊要啊，傑斯話聲咧，遊街冇面嘅 嚇，拖埋你老婆 都唔緊要啊！ 仲有咩最大禍咧？ 最大禍係佢有權吊銷你咗回鄉證3年啊！ 係咩？呢個好少做㗎係嘛？ 哇！我話埋俾你聽，而家。只要賴 佢都唔會阻佢自己換生意㗎，佢都想下次嚟又會拉過。 死一個唔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啦，係咪先？話埋俾你聽啦， 佢冇著數㗎， 某程度下架緊啲網友㗎。 係， 只要捉到你而家， 係 三年唔准踏足大陸 嚇。 但係北京奧運你都冇睇，話聲買咗飛都冇，話聲你聽嚇，係即係三年唔去得一個王，一個你索劇。 喂，索車啊，仲大件事啦， 白粉仲大鑊， 咪咯，嗰啲唔止3年咁簡單， 賭都係啊，賭都係啊，當然打麻雀仔咧都有機會㗎，好似我乜嘢每個星期咧打一鑊咧，其實咧你要令到我3年唔可以搭咗深圳咧，唔使捉我呢樣嘢㗎，捉我打麻雀就夠啦，話聲咧我好大鑊啊，話聲咧，因為我都唔係打得大，但我打二四啊嚇，咁都一樣㗎啫，所以咧有時真係為免。有危險咧就小心啲咯，即係我其實我唔好小心啊，因為頭先嫖嗰台咧，即係佢滾咧，我就好小心嘅，我睇清楚，咦？如果譬如我要出去玩或者我搞團又好乜都好，10月1日之前15日咧，我係唔會搞嘅，10月1日之後15日，我一定唔會搞嘅，即係我有啲咁嘅 scan 奧運。我都哇喺臨近奧運深圳做成咁，我都唔會搞。我睇日子咯，同個奧運距離幾多日先？ 係 15日喎。我覺得實由15日為一個標準咧，就好安全噶啦。即係喺我嚟講嘅安全，但係冇我唔敢保證。我先俾你聽，即係如果譬如我當然啦，你用起你去國慶嗰日搞嘅，去慶慶佢啊，大佬為人民服務啊！你我哋中共政府為中國人民服務，我都為中國人民服務噶嘛，大家同一鼻孔出噶嘛，我哋同一天空同一夢想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係會咁樣，但係 如果譬如真係要同班朋友一起玩，譬如我同阿傑斯去玩，喂，咁呢啲日子就算啦。 買有次即係我哋比較多呢就會識睇風頭火勢囉。但係你話如果你唔係成日上開去嘅話呢，咁就即係我就奉勸大家要小心囉。 係啦。 因為你有多嘢呢，你唔係上開去你 feel 唔到㗎。即係我哋就會 feel 得到㗎。 尤其是一啲呢好似咩阿烏仔呀、村长啊呢啲男啲，话咧佢系识途老马嚟啦。 嗯， 你死我真系唔会俾你死啊！ 唔系佢哋知嘅， 你知道晒佢哋好聪明噶，佢哋我啱觉得毛主席啊、周王子啊呢扎咧，呢扎咧佢好掂噶啦， 高过晒我哋 啊，高过晒我哋嘅，佢哋有心算嘅可能。 系 我15日，佢可能12、20日嘅，佢可能仲安全过我。我好明白，所以我系话声俾你听，啲新丁，因为呢排我都见到有啲新丁，喂，新丁嗰啲真系惊噶。名我唔開啦都係啊。咁有一次同一個新丁佢連斜骨都爭啲唔敢揼㗎。即係佢金記都唔敢膽。佢話咩呀，佢話我喺醫管局做啦，咁樣話邊個我唔開名啦。 冇開名。 醫管局做啦咁樣如果俾佢拉到好大鑊㗎喎，咁係㗎喎。我就識啲朋友喺海關度做黐撚線嗰啲，個個都係屌啲公 出奇㗎。 即係當然海到到都係戰艦啦。咁佢哋真係唔夠膽，佢某程度佢連斜骨都唔夠膽。你唔好話同我哋去向西行，行個圈行個圈都未必夠膽。佢哋我某程度我覺得佢比較難聽啲，佢慘啲嘅。 咁唔係呀，唔係唔夠膽唔好笑人哋。唔夠膽係一個謹 慎嘅 其中一樣嘢嚟。 我從來唔笑。 係啊，即係唔夠膽係好㗎。即係等於打個比例，就係你如果成日揸車，你完全唔驚嘅，即係你冇一個警覺性嘅，咁你咪發生意外嘅機會高囉。 所以 即係警覺性一定要 有。但係佢哋我某程度我雖然我唔會笑佢哋，我好同情。你玩少好撚多嘢，你唔會同我去卡拉 OK 玩到啦。你某程度同我頭先同我去魅力，唔係呢個本色界女型奧運咧，你都唔敢去嘅。界島女你都冇地方發泄，咁你去做咩咧？係咪先？即係恐怖到係乜嘢咧？起個機我唔安全㗎，阿哥點樣㗎咁樣？即係我咪即係提升我講關燈嗰啲嘢講曬俾佢聽囉，咁樣有程度你執散㗎，你唔好大安置攤喺度，咁就咩啦，喺大陸玩乜嘢都要有少少謹慎囉。 係呀係 呀，尤其是呢排啦， 係呀 奧運囉。 同埋就係新丁有同我哋有啲即係有個我哋又比較我哋仲好啲，就係乜嘢呢，因為我成日玩開呢，咁你變咗就好多即係有時喺唔同嘅地方走嚟走去，咁其實邊個地方呢一開始有啲做嘢嘅情況呀、嚴打啲呢，咁我哋有熟即係有熟人 有熟人啦，發話聲俾你聽啦， 話聲俾你聽。咁你譬如你唔係成日想開去呢，你就冇呢啲嘢㗎嘛。 唔 係，即係我哋一早會知。 你仲要細心呀、細心呀、即係我好似喺向記咁樣啦，我行嗰條村咁行過，我見到最出名嗰間倉係拉咗閘嘅。一見到黐線啦，嗰輪嗰排就肯定大鑊啦，因為嗱。點樣講呢，湖背又好，向記又好，咁佢哋都一兩家好出名嘅，即係好多靚女喺度嘅，佢哋係唔會冇呢咁嘅險，咁你見到個拉一閘，你仲去玩呢，就真係玩得小心啲啦，咁仲有咩可以提醒大家小心呢，轉頭返嚟再傾 ,OK。